话说扎格拉玛部落由初初迁徙到内地时候的5000人减少到只剩下1000多人。他们早就被汉族文明所同化，连姓氏亦随着汉化了。为了摆脱恶疾的枷锁，他们不得不分散到各地，在古墓中寻找无尘珠。这些人就成为了当时四大盗墓门派的一个分支。自古的职业盗墓者按照做事手段的不同，分为了四个派系。哪四个派系呢？听住了，这四大派系就是法丘、摩金、半山和舍岭。扎格拉玛部族的后裔多数学的是半山分甲术，平时就用道士的身份来伪装，以半山道隐自居。半山道隐和摩金教会有很大的区别，从称谓上就可以看得出来了。半山采取的是喇叭式的盗墓，是一种主要利用外力破坏的手段，而摩金就更加注重技术和经验了。扎格拉玛部族后代中的半山道隐，在以后的岁月中都不知找了多少古墓了，线索断了又续，续完又断。在这种断断续续的搜索中，无尘珠依然下落不明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半山术日渐式微，人才凋零。到了民国年间，全国只是剩下最后一位年轻的半山道隐。此人在江浙一带是最有名的盗墓贼，因为他的口技好使得，是天下一绝，所以大家都帮他起了一个绰号，叫做借孤哨。久而久之，所有的人都不记得他原本叫什么了，都用借孤哨来称呼他。他懂得轻功，最擅长的是破解古墓中的各种机关，并且枪法如神。不单止在赌斗这一行里头，就算在绿林之中，他的名声都很大的。借孤哨遵照祖宗的遗训，根据一丝丝时有时无的线索，到处追查无尘珠的下落，最后将目标落在西夏国某个藏宝洞里头。传说这个藏宝洞距离废弃的古西夏黑水城不远，原本是作为西夏国某个众神的陵墓，但是西夏国最后被蒙古人灭了。当时那位王公大臣还未来得切入殓，于是西夏国就将宫廷里头的珍宝全部都埋晒在里面，无尘珠就有可能藏在里头了。但是地面上没有任何风土特征，极为难找的。借孤哨这种搬山道隐不懂得风水星象，从技术上来讲是不可能找到藏宝洞的。这个时候他的族人都已经所剩无几了，再找不到无尘珠，这个古老的部族血脉很可能就此灭绝了。眼见自己族人临死之时的惨状，借孤哨不得不求助于擅长风水分金定月的摩金教会了。但是当时天下大乱，法丘、摩金、半山、舍岭这四大派系几乎都断晒香火，还懂得半山术这套内容的可能就只是剩下借孤哨一个人了。法丘、舍岭更加在很久之前就已经不复存在了，而当时做摩金教会的人亦不多，屈指算来全国都不超过10位。那个年代从事盗墓活动的更多的是来自军阀统率的官盗，或者是民间的散盗。借孤哨千方百计找到了一位已经出家做和尚的摩金教会，求他传授分金定月的秘术。这个和尚法号上了下陈，了陈长老曾经亦是个摩金教会，赌过很多大斗，晚年看破红尘，出家为僧。借孤哨找到了了陈长老， 点知廖尘长老劝告鹧鸪哨讲：世事无佛了，人皆自烦恼，我佛最自在，一笑而已。施主点解咁睇唔开呢？老衲当年做过摩金教尉，虽然所得之物大多数是用之于民，但是到老的时候静坐思量，心中实在好难安稳，令那些珍贵的名气重见天日，这个世上又会因此而多生出几多明争暗斗、腥风血雨呢？名气这种嘢，不管是自己受用定是变卖行善，都不是好事。总之倒斗这行造孽太深。鹧鸪哨无奈之下，只好将实情讲出来。廖尘长老听了缘由，就动了善念了，准备将摸金的行规手段都传给鹧鸪哨。但是按照行规，鹧鸪哨要立一个投名状，然之后先可以传授摸金符给他。历来赌斗的活动都是在黑暗中进行，不管动机是什么都不可以曝光的，所以行规是一啲都不可以马虎的。廖尘长老讲给鹧鸪哨知了：我在这里出家之时，曾经看到这附近有座古墓，还未被人倒过，地点在紫外山下西北十里一片荒山野岭之中，那里有块半字的墓字石碑，下边有座南宋时期的古墓，外部的特征只是剩低半字的残碑，石碑下边是个墓道，这座墓地处偏僻，始终未为人所盗，但是穴位拣得不好，仍遇断剑。你按我所讲的，今晚到那个墓中拿墓主的一套大殓之服来作为你的投名状呢？可不可以拿到回来，就要看祖师爷想不想你这门手艺的。随后廖尘长老给了鹧鸪哨一套架撑，都是摸金的用品，并嘱咐他切记摸金这一行里头的种种规矩。摸金是赌斗中最注重技术的一个流派，而且渊源最久远，好多行内通用的唇典套口多数都是从摸金教尉口中流传开来的。嗱，举个例子，现在的盗墓者都讲自己是赌斗的手艺人，但是为什么叫盗墓叫做赌斗呢？恐怕好多人都讲不出来。这个词最早就是来源于摸金教尉对盗墓的一种生动描绘。中国大墓除了修在山腹之中的，多数上面都有封土堆。以秦陵为例，封土堆的形状就好像一个两米用的斗反过来吸在地下，名器地宫都在斗里头。拿出名器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将个斗翻过来拿开，所以就叫做斗斗了。诸如此类的典故以及种种的禁忌讲究，鹧鸪哨以前是闻所未闻的，搬山道人就不会有这么多名堂的。鹧鸪哨听廖尘长老讲完，大有茅塞顿开之感。廖尘长老最后再三叮嘱，赌斗的行规要在墓室东南角点着蜡烛，灯点着了就要开棺摸金，如果灯熄了就要束腿。另外不可以拿多余的东西，不可以破坏棺椁，一间墓室只可进出一个来回，离开的时候要尽量将盗洞回填。当日晚黑，鹧鸪哨独自一人找到了那块南宋古墓的残碑， 呢阵时天色正晚，天空阴云浮动，月亮响团团乌云中时隐时现，夜风吹动树叶中嘅枯枝败叶，就如同鬼哭狼嚎。谢孤秀呢一次唔再使用自己嘅搬山分甲术，而系依照了陈长老嘅指点，以摸金教位嘅手法打出一条直达雾室嘅道洞。于是就准备咗墨斗、捆丝索、探阴爪、蜡烛、软丝香、黑雷提子同埋糯米等等嘅嘢啦。食咗一粒被施气嘅红莲妙心丸，将德国20发镜面盒子窗嘅保险打开咗，插响腰间，又用湿布蒙住口鼻。了陈长老讲啊，呢个雾月嘅形势混乱，风逆气凶，形如断剑，势如覆舟。呢一种标准嘅空穴里头，讲唔定会有尸变。不过谢孤哨身经百战，再凶险嘅古墓亦不在话下。嗰啲古墓中嘅精灵鬼怪，种子阴煞，黑凶白凶，呢几年佢冇做得100都有几十噶啦。谢孤哨心谂，呢次系了陈长老考验自己胆量同手段，绝对唔可以有损谢孤哨呢3个字响赌斗行里头响当当嘅名号。于是做好咗准备，抬头睇咗睇天上朦胧嘅月色，提住马灯，深吸一口气，就捐咗入道洞啦。谢孤哨凭住敏捷嘅身手，唔使几耐啫，就捐咗入主墓室啦。呢座墓规模唔大，高度亦十分有限，显得分外咁压抑。地下堆咗唔少嘅名器，谢孤哨对嗰啲陪葬之物睇都唔睇啊！入去之后就稳准咗墓室嘅东南角，点着咗一支蜡烛，转身睇咗睇墓主嘅棺椁，发现呢度冇角，只有棺，系一具铜角金棺。嗱，呢个铜角系牛角嘅角，唔系棺角嘅角啊！整个棺材都系铜嘅。响谢孤哨嘅盗墓生涯中，呢一种棺材都仲系头一次见到。以前只系听讲过呢一种铜角金棺系为咗防止诈尸而特制嘅，好可能系因为墓主下葬之前已经出现咗某啲尸变嘅迹象。不过谢孤哨艺高人胆大，用探阴爪揭开咗沉重嘅棺盖，只见棺中系个女子，面目如生，30岁上下，系个贵妇模样，两腮眉骨，这个讲明呢，佢口中系含有防腐嘅珠，头上插满晒金银首饰，冚住一层兽皮，从上半身睇，女尸身穿9套大殓之服，只要剥低最外边嘅一套，翻去就可以有得交差啦。谢孤哨翻身跃入棺中，攞出捆丝索，响自己身上缠咗2圈，喺心口度打咗个裂，另一端呢造成咗一个类似上吊用嘅绳圈，套住女尸条颈。谢孤哨忍住呼吸趴响棺中，同女尸面对面，响棺中点咗一块软丝香，顺手就放响南宋女尸嘅侧边。软丝香可以迅速咁将发硬嘅尸体分软。谢孤哨向后坐响棺中女尸嘅脚上，调整好捆丝索嘅长度，一抬头挺直条腰。由于受到捆丝索嘅牵引，女尸亦同时随住佢坐咗起身。摩金教尉用捆丝索一端套响自己胸前，一端做成绳套套住尸体条颈，系为咗使尸体竖起身，而自己可以腾出手嚟去剥尸体身上嘅衣服。由于摩金教尉系骑响尸体上嘅，尸体竖起身之后，人就矮咗一截啦，所以捆尸索都要缠响心口，另一端呢系套住尸体条颈，咁样先可以保持水平。后来这种方法流到文道之中，但是未得其长，用的绳是普通的绳，绳上边冇墨，而且文道亦未搞清楚捆丝索的绑法，自己这一边 唔系绑喺胸前，而系同尸体咁套响自己条颈度。有唔少人呢，就系因为方法唔对路，糊里糊涂咁就死喺呢个方法上啦。好啦，讲翻谢姑嫂。谢姑嫂用捆尸索将女尸扯咗起身，正话要喐手解开女尸着响最外边嘅殓服，突然觉得背后一阵阴风吹过，拧翻转头一睇，墓室东南角嘅蜡烛火苗被啲风吹到飘飘忽忽，似乎随时都会熄。谢姑嫂呢阵时同女尸被捆尸索绑埋一齐，见蜡烛即将要熄啦，暗叫一声：弊！睇嚟呢套大殓服攞唔到啦。忽然对面嘅女尸突然一擘大嘴，从紧闭嘅口中跌咗一粒黑紫色嘅珠出嚟。谢姑嫂睇咗睇，近在咫尺嘅女尸，佢嘅面上正响度慢慢咁生出一层极细嘅白色绒毛。睇嚟只要墓室东南角嘅蜡烛一熄，呢具尸体就会变成咗白空。不过纵然真係发生尸变，自己呢条捆尸索都可以克制住佢。不过按照摩金教会嘅行规，蜡烛熄咗就唔可以再攞墓室中任何嘅名器。谢姑嫂15岁就开始做搬山道人，12年嚟久历险阻，遇上唔知几多难以想象嘅复杂场面。呢阵时候如果就此罢手，当然是可以全身而退，但是知难而返不是他行事的作风。谢姑嫂的打算是既不可以被蜡烛熄，亦不可以被古尸尸变。女尸身上着的大殓之服亦必须剥落来带回去给了尘长老。如果不是这样，就显不出自己的手段来了。谢姑嫂瞄了一眼女尸口中跌落来的深紫色珠，知道大概是用朱砂和紫玉混合而制成的丹丸。这种是在庐山术里头为了不被死者产生尸变而秘制的定尸丹。中国古代的贵族极少情愿火葬，如果死后有将要尸变的迹象，就请道士用丹药制住，依旧入土殓葬。但是这些事除了死者的家属知道之外，绝对不可以对外透露半句。墓室东南角的蜡烛火苗不知道被哪里出现的阴风吹到忽明忽暗，眨下眼之间就会熄的了。谢姑嫂坐在女尸身上，左手一扯捆尸索，这具女尸被软尸香熏耐了，条颈受到拉扯，即刻头向后仰，擘开了嘴。谢姑嫂即刻用右手执起跌响棺中的定尸丹，塞返入去女尸的口中，抬脚撑住女尸的腹部，再次扯动捆尸索，将女尸头部扯到向下一耷，合返埋个嘴，呢粒定尸丹呢就再次入返去佢口中了。随后谢姑嫂腾出右手，抽出腰间盒子枪，反手就一枪，砰一声，将墓室中的一面瓦当打落响地下。呢间墓室是砖木结构的，为了保护木梁，修建之时在木梁都铺了圆柱形的瓦当。瓦当被子弹击中，有一大块跌在地下，啱好跌在蜡烛的附近，被上面的风一带，蜡烛只是阔一声闪了一下，竟然冇熄。呢一枪的角度真是恰到好处，半截空心圆柱形的瓦当就好像防风的套筒咁，啱好遮住咗蜡烛嘅东南两侧。东侧呢係墓道嘅入口，咁样一嚟就将外边吹入嚟嘅气流全部都挡住晒啦。只要唔将瓦当吹到，蜡烛就唔会熄㗎啦。谢姑嫂由于要扯住捆尸索，左手唔敢放松，又驚蜡烛随时会熄，于是兵行险着，凭住超凡脱俗嘅身手开枪打落瓦当来遮风。只要蜡烛不熄，就不算破坏摩金教会的规矩。即使真的发生尸变，亦要倾尽全力将这具南宋女尸身上的殓服拿到手。这个时候 天色已经唔早啦，必须赶响金鸡报晓之前离开。摸金教会嘅各种禁忌规矩极多，鸡鸣唔摸金就系其中之一啦。因为唔管动机系点啊，咩替天行道又好，咩扶危济贫都好，盗墓贼始终就系盗墓贼，赌斗系绝对唔可以见光嘅行当。如果坏咗规矩，天光嘅时候仲留响墓室，咁就连祖师爷都保佑你唔到啦。了尘长老虽然传咗鹧鸪哨种种行规同埋手法，并且俾咗佢一整套嘅摸金器械，但系并冇传授佢最重要嘅摸金符。如果唔带摸金符，但系又用摸金教诲嘅手段去赌斗，咁系十分危险嘅。假如咁样，仍然可以从古墓中赌出名气，咁先有资格可以攞到摸金符。打盗洞入嚟墓室就已经用咗好多时间啦，迟则生变啊！越快将殓服赌出嚟啊，越好。鹧鸪哨估计时间所剩无几，就摆咗个灰星踢斗嘅姿势，坐响南宋女尸嘅腿上，用脚同胸前嘅捆丝索固定住棺中嘅南宋女尸，等佢保持住坐姿，而佢呢就伸手去解罩响女尸身上最外层嘅殓服啦。忽然鹧鸪哨觉得膊头一痕，似乎有个毛神神嘅嘢趴响自己膊头度。鹧鸪哨纵然系大胆啊，亦都觉得全身汗毛倒竖，急忙保持住身体唔喐、膊头唔摆嘅姿势，拧翻转头去睇下，伏响自己膊头嘅究竟系乜嘢嚟？咁系啦，呢只毛神神嘅嘢到底系乜嘢嚟呢？我哋就下次再讲啦。